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这一个礼拜就已经过到周四了， 倒数第二天，加油！刚把得给自己打打鸡血哈。 没错啊，昨晚上的是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天纯。我就昨天晚上噼里啪啦下了一整夜的雨哈，今天早上被雨声吵醒的。但是当雨停了以后，当街道湿漉漉的，然后再听着这首《时光煮雨》的感觉，还真的是很对味。 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也聊一个跟这些歌曲比较对味的话题， 跟时间有关。 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老了？ 哎呀！ I'm old。 我觉得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空聊天室，大家已经非常热闹的聊起来了。 没错， 比如说我看到泡枸杞算不算？ 嗯 嗯。 还有朋友说今天想要穿秋裤了。 还有我有听到时尚2019说，听着眼前的这首歌有一丝莫名的感伤，青春已是不再年华，但我们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长青的心。 哎，这首歌接着就送给你好不好？嗯，来自于好妹妹，你曾是少年。希望各位都能保持长青的心吧，可能我们就你非要存身体上来说，我们不再是少年了。哈， 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蓝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谁曾经还不是个少年呢？ 可不，我现在还是呢。嗯，我觉得弟弟你也是， 绝对是。 你看呀，啊，你看还没穿上秋裤，还是短裤呢， 小伙子火力充沛。 这边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空谷幽兰老师，今天又来了哈。嗯，他说过天桥不能用跑了，下车要用脚倒了，吃饭越来越少了。还打油诗上了哈。 真是。还有朋友提到说，嗯，哎，我现在参加公司拓展训练啊，虽然自己心态真的还是很年轻， 嗯， 哎呦，但是体力有些真的跟不上。 哦，体力很重要， 不承认不行啊。自己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了。 是是。这边还有一条留言，宋愿君，他说泪点低了算吗？太算了。 对， 就遇到好多事情特别能感同身受了。 嗯， 特别心疼人了。 是， 也特别舍不得自己了。 而且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曾经看到别人的痛苦觉得不以为然，因为自己经历的少。 嗯，是， 现在发现说其实日子都不容易。 嗯， 更容易去替别人去担心哈。 没错。 哎呦，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送给刚才拓展训练的那一位朋友，叫闹 闹 小 尼。 哎，也算是新朋友不常见的一个面孔啊。 嗯， 我们从昨天也是积攒了很多新的朋友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继续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哈。听到的一首歌《慢半拍》，来自于薛之谦。 对过往的自己敬个礼，从此在上海我也没关系，接受过蚂蚁，簇拥过华丽，谁还敢逃避？浓妆艳抹是我的心意，献给时代审美统一和人潮一起，偶尔还越起，随便找个主题。我们模仿慢半拍， 比，我们移动慢半拍的身体，慢吞噬最紧密，这算不上滑稽，反正这世界早已那么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要原谅慢半拍的情敌，无视他们慢半拍的游戏，这年头谁挑剔，反正一片狼藉，我没兴趣和你讲大道理。自己敬个礼，从此再描写我也没关系，端庄的形体，脸颊的花季，要乐此不疲，互相赞美是我们心意，献给时代审美统一，和人潮一起别标新立异，管他什么主题，我们模仿慢半拍的芭比，我们移动慢半拍的身体，慢天是最紧密，却算不上滑稽，反正这世界早已那么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要原谅慢半拍的情敌，不是他们慢半拍的游戏，这年头谁挑剔，反正一片狼藉，别和这娱乐世界讲道理。我们放任慢半拍的身体，谁靠近谁远离，谁看官谁看你，反正那人心早已那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们要原谅慢半拍的情敌，感谢他们慢半拍的才艺，这年头谁在意，感情一向儿戏，你还要我唱什么大道理，要什么洗也洗不干净，还好这世界早已那么褒贬不一，踏上这些嘴里慢半拍的自己，我们剩下慢半拍的自己，在拥挤里好心，我们都硬着心，要面无表情的去接受惊喜，痛也毫不经意，避开致命问题，错过你美意， 用着年轻的声音跟气度在唱着慢半拍， 嗯， 自己老去的可能的一个体现哈。 对，慢半拍真的是体现，反应不过来了哈。 对 对，这边就看到清风飘扬说记忆力下降啊，前一分钟刚干的事儿，后一分钟就能忘得干干净净。 嗯， 我怎么觉得我从小就这样呢？我从小就不记得中午吃什么，每天回家我妈就说：“哎，你中午吃什么？”哎，想不起来。 再想想，你这算是永远年轻， 记忆力一直不太行。 是不是？哎，还有空格兰也说了，记忆力下降，丢三落四，丢三落四的事儿多了。 嗯， 确实是，就是我是觉得一些大事儿，可能是因为忙，并不是我们记忆力下降了，而是人随着成长之后，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琐碎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现在必须得拿一个小本记下来。 是的，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 好，套， 对，另外一个体现就是经常丢三落四的，确实就是你这嘴上话到嘴边一下就忘了要说什么， 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代表。对， 不，我们这个是大是聪明小是糊涂哈， 没错。 对，这边小娃哥就说了，一种情怀叫忘穿秋水，一种嘚瑟叫忘穿秋裤年纪大了都把秋裤提前找出来提前给穿上哈， 哎， 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年纪老了的瞬间， 没错哈，嗯。我曾经是一个就是绝对不遵从家里面穿秋裤的人，后来到了学校以后就你知道马上就先去洗手间把秋裤该脱脱了， 嗯 现在发现说，嗯，为了自己的腿，为了膝盖啊，你还要在运动的时候，这一定要给自己保暖好，甚至开始现在教其他小朋友了。嗯，以后你老寒腿啊。 不是，你看你赶紧明天把先长裤穿上好不好？看到特梅普说眼睛花了，跟同学一聊天，发现我们都突然老了，好奇你跟同学们聊什么了？ 最近孩子数学作业， 哦， 是不是六加六得几啊？ 那就是 十三，这怎么办？ 比较烦， 基本。很难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周华健听惯，

怎么说来着？料爪， 料爪就忘， 料爪就忘， 对， 就说明老了，就什么东西放下来了就忘记了。 其实也挺好的，你不觉得很开心吗？ 快乐。 能一下全都放下，然后就不用再捡起来这些烦心的事儿，其实也挺简单， 这个叫什么？ 开心， 拿得起放得下。 没错哈，来，简单的快乐来自于萧煌奇，送给你。 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我开始学会了过简单的生活，用爱去看世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多了一份心，感受特别多，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寂寞，我开始学会简单的快乐，用爱去感受着每天所过的生活，因为多了一份心，什么都对了，一个人也可以自在享受简单的快乐。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为我们停留，比想象快很多，爱情并没有像你想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事情呀，就把它遗忘。时间快转啊，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呀。 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哪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当你走进 KTV 你不会再点新歌，你点的都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老歌的时候，真的觉得你已经老了。 没错， 嗯 嗯，我觉得老了的表现就是我不会再走进 KTV 了。 那我还是比你年轻， 咱们还是去跳跳舞吧。啊， 那可以。 刚才就看到有几位朋友提到嘛，对，跳广场舞的时候原来都是在旁边看， 嗯， 哎，叔叔阿姨们跳的还挺开心啊，再见啊、 嗯、 现在是认真欣赏甚至心动想加入。 是 我跳的不如第一排好怎么办，我站在 最后一 排吧。 对，这边就有听友说了，每个广场舞第一排都有跳的特别好的领舞哈，感觉每个细胞都会跳动那种感觉，后一排一般不行，后排像植物大战僵尸。就是自己一般觉得自己四肢不是很协调就往后站。 对， 嗯， 人家可能前面的真的是第一跳的时间长， 嗯， 有这个细胞，没准原来人家还是学跳舞的呢啊。剩下就是要出去有一些演出的时候，那是人家为了表演，后面的朋友就是为了锻炼一下，跟你一样心里有悸动，慢慢的加入，一点一点学起哈、 嗯、 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就我们家这边还有老年腰鼓队呢， 嗯，嚯、 啊、原来嫌他们太吵， 嗯， 现在觉得看着真好、啊、哎，我 怎么着想加入一下、 哎、对、哎、原来我学校鼓号队的，虽然打的节奏不太一样吧、 嗯、 动打了动，对不对、嗯听到这首歌，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起过去的回忆， 心里面的小鼓敲起来了。 我突然发现有一天跟朋友再去聊天，聊到说流星花园的时候、 嗯、 他们给我的反应全是张翰那一版的， 哦， 顿时就觉得好像大家不是一个时代 了、啊、 对，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 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 转音，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做什么？ 我说，哎呀，他们真的老，他们都老了，我还只是那个、电脑屏幕哈。我说他们想不起来 F 四是哪四个、哦？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也不太能想起来。 你让我把 道明寺 Boys 数一遍，我也不太行。我想啊，道明寺 花泽类， 红纸条， 反正就是吴建豪吧。还有一个，对不起了。 哎，现在目前看这几位，也就是言承旭， 对， 还可以继续站在台啊。 周渝民 那谁也可以了，周渝民也还不错，就朱孝天好像自己开茶社， 好了，记齐了，我们、想齐了 ，OK 了 ，OK 没问题了。 OK， 我们没有那么老哈，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老。但是《白日入定》说了哈，小时候看的电视剧被翻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老了。 嗯， 可不嘛，当中所有的演员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所有的桥段都记忆犹新的时候，突然别人周围人提起来这个剧，可能是另外一波人演的。 嗯， 那确实觉得哎呦有代沟了。 所以说，证明自己老了很容易，证明自己年轻很不容易。问问你，张翰那部剧里边都有谁？想不起来。一个都不太知道，真的 是真的忘了哈。 好，这边我们继续把各位，我们算是一波人吧、看到大家对于这一部剧的主题曲反应这么强烈，我们把它延续下去。戴维你有了 ，OK， F 四有了、 哦， 我们再把庾澄庆请出来哈。 情非得已， 来。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 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是我情非得已， 很多事也挺情非得已的， 时间推着我们前进也是啊。 对，比如说我看到这边当要做针线活的时候，哎，这边看不到针眼穿不进去的时候，瞬间感觉自己老了。当然这边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说哈，眼花穿针引线要摘一下近视镜了。 哎呦，嗯，真是 得在眼前看， 那么着比着还得眯着， 是是是，对 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所以这边红果也说了，很多时候就我现在也不爱管闲事了，不爱操心了， 嗯， 日子过得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 挺好， 很简单，不错，嗯，哈。 你和谁去逛街，还换了新球鞋，名人鬼鬼祟祟，说我疑神疑鬼，他给你不是美甲就是手机没电，是否每天送我玫瑰，破绽更加明显，看一张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保证你不会食言而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精神分裂，要你安分一点，还心无碎碎念，再乱跑眉也会眼袋发黑，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来自于蔡依林。 我们这边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伟新闻聊天室哈，继续我们的话题。哪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看到这边用户1840说，水果都吃不动了。 嘿， 以前两个人能吃半个西瓜，现在两个人只能吃四分之一个。嚯， 这饭量有点太小，晚饭吃的比较饱啊。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西瓜你是不是冻得太冰凉了？ 对，这边就有听友说， 嗯， 夏天不喜欢吃冷饮的时候，觉得自己老了。 嗯、 有时候是当年纪大的时候，牙齿就牙口没有以前好了， 没错， 是特别冷的时候牙齿特别酸， 而且心里总是提醒着自己，我现在应该更健康，对，要养生了， 吃点热的， 寒凉呢就应该先放一放了。 嗯 嗯，也有朋友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不太愿意吃冷的了， 嗯， 这些生冷的东西要忌口， 嗯， 自己真的就端上这么一杯。泡的枸杞了、 嗨，珍珠奶茶吧，是 像我们现在都在泡珍珠奶茶，里面加一点枸杞就好了是个意思，品冠珍珠奶茶。 嘿、hey, 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情若不小心会太刺激，可乐的糖太甜腻，我只爱珍珠奶茶想爱你，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像是该怎么落笔，简单 几句，写下全都是你。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这边我们也甜蜜转述一下各位的留言， 很甜啊。 Leopard 提到了说，午餐时间 感觉 pasta 太硬了， 不知道是厨师太年轻还是我变老了。 不过今天店里的 jazz 还不错。 哎呦，你看这一下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还能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 可不是吗？我们 旁边放一收音机啊， 戴着耳机吃着 pasta， 嗯， 可能今天心有点软了，是不是觉得 pasta 有点硬了？我们也很好的有一个建议，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呢，您就把另外就身上多备一套假牙，你知道吧？嚼 不动 硬的面条的时候串上。哎，来 Babyface 一首 Grown and Sexy。 A drive through, looking for that quick love to go. Hey, I wonder when's the last time he held you. I bet you don't even know. He barely talks to you, bet he don't even know your number. Got you on auto dial, still it ain't called in a while. It's all about the club, his ride, his clothes. It's all about himself. Yeah. That's how he rolls. Ain't like you need a reason to believe in. Well, I got 10 for you, girl. Because I'm grown and I'm sexy. Two, because I know what's more. Three, you know I got what you're missing. I'm imagining you be credible right now. Four, cause I don't need your money. Six, I got a real good job. Seven, I got cash. Eight, I got a crib. Even got a diamond in the nail for a win. Nine, caus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Ten, cause I'm grown. Job. The player don't amount to nothing. He's still living with his mom. He only comes to you whenever he be needing something. You know he's running game on you. That's all that players do. It's all about his world. That's how he knows. It's never about you, girl. That's how he rolls. Ain't like you need a reason to believe in. Well, I got 10 for you, girl. Number four, cause I don't need your money. Six, I got a real good job. I got cash, I got a crib, even got a diamond in the nail. Caus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self. Ten is cause I'm grown and sexy like nobody. Baby, come and go with me. Come share my world. In for you. Don't fall.

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小丑，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眼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这重量丢了狂妄，学会承担故事的反转，别太简单，我要成长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借壳身上的衬衫，迎着夕阳，迎着夕阳。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小丑，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也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 来自李荣浩，叫做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就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看到七七八九就说没事儿，追着看养生节目，到处听养生保健讲座，买养生保健产品，应该是确定老了。 哎，是。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我现在开始听老年之友了。 我现在开始听 是不是直播开始了哈，芳华老师 你们还在吗？举个手哈。 是是是， 嗯，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了说现在简单的生活，简单快乐，日子想简单了， 嗯， 就不想再像原来那么的累，那么的复杂了， 嗯， 啊， 对，这也上了一定年纪了以后， 没错， 都不想再较劲了。 嗯，还有喜欢怀旧的，说听歌现在听不了新歌了的， 别说听歌了，就是看连续剧你也看不了新连续剧，总想去怀旧温习一些那些老的 TVB 港剧。 嗯，对，这对于还对于咱们来说，那可能爸妈那一代现在看什么父母爱情， 刘罗锅， 对，这些。 对， 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美丽人生。 走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走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我身体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 梁静茹叫做美丽人生。 嗯，这边看到 DuPure 这个留言，他说当你发现工作岗位身边都是零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老了， 真的是。 那我都经历过两波了，一开始身边都充满了九零后，是不是？ 嗯， 都觉得哇好年轻。现在是零零后，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对， 马上一零后就要来了。 是的，零零后都觉得， 对， 但是哎，我现在是不是要准备结婚啊？ 对，你看我们98年的老阿姨什么的， 是吧？对，没错哈。听着孙燕姿这种冷门歌手哈， 对。 哎，这边有朋友提到说，和朋友打网球，第一回合的时候，加上圆鼓鼓的肚子， 哦， 然后这个简直要了老命。第一回合的时候， 就是 基本上 只能打一局 就下不去了，就已经累得够呛了。 是， 确实是打网球对于整个身体的消耗，我觉得就还挺大的。 嗯， 场前场后来回跑， 嗯， 就打个羽毛球，现在其实我都已经觉得累了。 我觉得 一个大跨步下去再拔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够了。 我们实在是太缺乏 锻炼了。对， 我昨晚 也是忙啊， 对，还在跟那个江映蓉聊天。江映蓉不是一个唱跳歌手嘛？那我就说你平时会做怎么样的一些训练？ 对、嗯， 他说每天都会练呢，每天练舞练三个小时，然后再去健身三个小时。 哦，对， 所以真的身体素质异于常人，别说三小时了，你让我30分钟我就已经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 是、要不然你就别做唱跳歌手。 那当然， 哦，这是他们必备的身体素质。 那倒是、 咱们属于就是真正跑着步的时候还跟人聊着天不带喘粗气， 不可能。 但人家还要保持气息稳定， 是 真的很棒。 但让我练、光练三个小时舞蹈我也不行啊。所以还是欠练。 提到运动，我们不说自己运动，我们说看运动啊，看球这件事儿，刚才季星也说了，原来那会儿场场球都看。然后改现在了以后，就觉得说捡重要场次再熬夜看一看就得了， 因为熬不动了嘛。 对，就包括我现在看球的心态也全都不一样了。原来看球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心里很痛苦、很难过、很气愤。 现在平静了， 现在觉得好，又输了，你看。小时候， 刚才 就挥挥手了。 哇，看到一张照片，突然觉得不能说老了，只能说他放纵了，是不是？ 是，

爸爸从他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一些道理，好教一些朋友。慢慢一点点就说好，你要到十七岁、二十七岁，我告诉你，很快你就六十了呀。 是啊，很快。 一路说下去，其实觉得会有一些些的伤感哈。 嗯。 在最后再一次把所有的这些时间点调回到自己七岁，也是代表了说，甭管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好像回到自己的小时候，七岁的年纪都会觉得心情更简单一些哈。 嗯， 来，今天我们继续一会儿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突然就老了啊。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女人说。

声音，我要跟着感觉飞。 看歌名以为是一串代码， 结果发现讲的还是心情。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干嘛就干嘛， 就怕把它读出来啊。 四十岁以前可以听，四十岁以后好像不符合当时的心境。 对对对。 但是这边呢，我就看到了小赖毛说了哈，不能随心所欲的吃饭，需要在一饭量还有身材管理的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 对，我们之前也说了，整个人代谢可能下来了， 是 再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啊。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我们老主任家94年的闺女哈， 94年哈， 叫我阿姨，我瞬间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老了。不错，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不，我觉得可能这个小姑娘没有被教育的特别的嘴甜，是吧？ 是啊， 看到说姐姐多好啊。 像我们这以后都得教育孩子，以后甭管见着谁，先叫姐姐。 姐姐，哎，叫错了应该叫阿姨。 人家不好意思，辈儿乱了，对吧？这个时候再往上， 是看到乖乖小峰。我们再教育点什么。 太贼了。 说朋友约唱 K， 原本麦霸的我唱了一首之后就眼冒金星。对，唱的是死了都要爱，但我以前能吼一晚上。 哎，真是啊，气息可能也不太足了。 对， 对， 主要以前年轻嘛，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哈，只能赶夜场，比如说11点以后 是吧， 没错， 五折一唱，唱到7点 包夜， 哎，打个车回去上学了。对吧，上早上8点第一节课，1点没事儿。 是， 你现在打死我也不怎么 哪儿行啊！现在到晚上起来10点，你们点点别那么闹腾的歌。晚上11点就困了，实在是不行了。 以前拿钱换时间， 就是 以前拿时间换钱，现在拿钱换时间。 认认真真的有前段时间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就是大家有好几个特别爱唱的，到最后11、12点的时候，就电视上随便放上点啥，噔噔噔噔噔，有些时候还是音乐呢， 是吧？ 到后来就变成说，你知道能看电视吗？我可以啊，来给我们调个电视台吧。 我还能看到11、12点，我也就 看个球。 我一般唱到8、9点、9点、10点，我觉得哎呦打哈欠了，我实在是不想唱 了。哎呦，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哈， 也不是一般的老了。 没错哈，不管怎么样，想想过去年轻还是很快乐，现在依旧很快乐，只不过不太一样哈。原来老追求说妈妈曾经夸我还是很棒的一个小孩子，现在谁夸我去？ 我去夸夸孩子去， 天天哄孩子哈。来自刘星跟大鹏，刘哈哈与大先生。 我越来越没自信了，拨头发还是不停地拖，那些快乐快乐不属于我，还剩下什么一步一步陪我唱歌，这不是我想的生活，多希望有妹妹爱看我，不是笑我笑我调侃着我，搞得像个失败者，其实我妈妈说我有点眼很多。 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乐，可是怎么却都不快乐，哦，脱下你沉重的枷面， 想要点花生沙滩冷海风，美女如影穿梭，这是我的美梦，白日梦、哦 说要的简单一点更好哈、啊，更容易满足。 还发现想吃的挺多，后来发现像刚才这边说啊，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胃口这么大了哈。 是， 特梅普就说了哈，继续话题，嗯，发现自己不喜欢吃自助了，原因是吃不动了呀，就觉得自己亏得慌了呀。 确实是、啊， 那还不说自己老了？ 没错， 嗯。 还有朋友提到说8389 mi， 嗯， 说还有就是饭量变小了，以前能吃能喝，啊、没以前能吃能喝，那、 嗯 啊、以前两碗大白米饭没问题，现在一小碗、 嗯、 一小碗够了， 一小碗够了。 对，然后刚才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一方面自己就觉得吃两口就饱了， 还有方面 就 刻意控制了一下， 刻意控制。你、 嗯、 比如说刚才这个小赖毛朋友就说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吃饭了， 我们以为他四五十了呢哈， 是，结果人说我才20多岁， 他这是为了减肥， 孩子就是想更漂亮更好看， 嗯 啊，然后该运动接着运动运动， 是 不管用的话去 看 管住嘴迈开腿好不好？ 对， 对， 不行，看看中医 调理一下 身体啊。 对， 对， 看到这边8398还说哈，喝酒以前是半斤起， 火 没醉过啊，什么事儿没有，现在不这么喝了，就是小酌怡情。 小酌怡情有些时候是对于自己，我觉得也是可能身边没那么一个伴儿 啊，对， 是不是？ 也要看小酌怡情，你这个持续的时间多长？不是说了吗？你能喝几瓶？哎，一个手指，一瓶，一直喝， 不带停的。Tell me when the weekend's. I can't recall the last time that I was out with all of my friends, dancing drunk till sunrise. Too busy chasing that good life. Yeah, all the finer things. Won't you throw me something, baby? I can't seem to win, so come on, let me drink. Yeah, come on, let me drink. talk to you. Take my heart later. Now take my car, would ya? I play my part, I'm discreet. I never talk in the street. I say we so much alike. They say you are what you eat. That might be shy, but he dope. He may be high when he low. He may just walk on the moon. So he small. Let me roll the leaf, drama, leave it alone. Name Wally Fallon. Now take me back to the store. Let me drink. Come on, let me drink. Man needs a drink. So come on, let me drink. I've been out trying to pay this debt. Can't you see I'm stressed? Baby, I'm a wreck. So come on, let me drink. Come on. Let me drink， 让我喝一口， 让我 来杯酒。 对对，这边还说哪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哈？嗯、嘟嘟说实习生有个零零年的，还有王桃桃啊说，当周边的新同事都是九五后的时候，这都不是事儿， 这算什么呀？永远都会有更新迭代，对不对？ 哎，我们导播九八年的， 是、我们还有见过零零年的、啊，就是这样的。就在学校里边，你想，你从上初一上到高三的时候，同一个校园，你也见到比你小很多的朋友也进来了，对不对？ 一茬一茬的新生， 没错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你看吃这方面确实还有别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吃一些高热量、高糖分的东西了，比如说巧克力啊、薯片这些零食、甜品，就怕吃出高血糖、高血脂。 对，而且自然而然的就不喜欢吃了，不像以前那么馋了哈。 我现在就非常清晰的感受到说，当就是饮料或者说一些甜品冰激凌 甜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吃了。 我觉得齁的话，纯甜味没有香味。 是的， 很多都是。 对，这边还有我看到 CZ 去留言，他说三里屯看到一些穿搭不能理解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自己老了。 就是啊。你可以上次下次过去采访一下他，你们这算是什么时尚、 这是什么风格， 就是 我懂了。 帮我挑两件。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残忍那一刻， 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很多别人嘴里说的道理，很多爸妈曾经讲貌似很教条的内容，长大了以后慢慢都开始懂了 对、嗯、然后这边有一句留言是今日最戳我心的、我们的群主费劲他说，老家对门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天天去扭秧歌锻炼身体，我俩总坐楼道里聊天、有一次我帮她拿鞋，她夸我好宝宝，我愣了一下差点泪流满面，所以今天我只是在节目当中假装自己老了，其实我还是个宝宝，但是我特别理解那个感觉，就是不会再有人叫你宝宝了。 对， 我也是。你记得我们那个监制志飞老师吗？他有一次就跟我聊说，我的节目当中哪首歌不能播，哪首歌能播哈。然后后来他就说：“丫头，我跟你说，怎么。”我突然也快泪流满面，就很久没有人这么叫你了，丫头。 想过自己还会再一次被当做孩子来， 是 去怎么说呢？宽容别人给你，还给你一些关怀， 对， 很感动。 对，然后艾柯就跟我不一样。志飞老师给他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他说：“好嘞，志飞。”估计志飞老师也很开心啊，终于有人跟我是平辈相处。 我一会儿要给咱们监制打个电话，叫我宝宝。 好嘞，志飞。 好了，哎呀，感慨一下吧。今天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然后想到的这一些，我们希望各位还是向前看，享受当下的这一份简单跟快乐哈。感叹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曲必不能少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天纯， 明天继续带着好心情跟各位再见哈。 明天见，拜拜， 拜拜。 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